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17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况，关注东西部环路，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国贸桥到京广桥，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西部环路西二环南段，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中医药深度介入新冠治疗全过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的京港地铁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将于年底开通。 天津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空中速滑馆落成。 河北将统筹推进地空天一体化观测站网布局，构建现代化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 国际电讯，奥密克戎来势汹汹，欧洲多国推动儿童疫苗接种。 新增确诊全球居首，疫情让美国人节前闹心。 文体方面的消息，国羽女单三将挺进世锦赛8强。 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开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近期我国多地相继发生新冠肺炎本土聚集性疫情。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人员之外，普遍应用了中医药。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中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据介绍，各地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形成了第一时间启动中医药参与的应急防控指挥和救治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应用中医药防控救治方案，第一时间有中医药专家团队，第一时间用上中药的经验模式。在定点医院深化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中西医专家联合组成专家组，制定完善诊疗方案，在一线开展救治，进行查房会诊和病例讨论。 对轻型、普通型患者以中医药治疗为主，改善患者发热、咳嗽、纳差、乏力等临床症状，减少向重症发展。对重型、危重型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策，发挥中医药在退高热、促进肺部渗出吸收、改善胃肠道症状等方面的疗效，减缓或阻断重症向危重症发展，促进重症向轻症转变。 此外，针对部分康复患者出院后仍有乏力、纳差、气虚等症状的情况，应用中药和非医药物疗法综合干预，促进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记者从天津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维护老年人身体健康，降低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天津市启动万名医务人员进社区、进家庭、进医院活动，进一步做好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服务，构筑天津市高质量免疫屏障。 天津市基层医疗机构和二三级医疗机构约万名医护人员将深入街道社区，走进市民家中，主动向60岁以上老年人宣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识，为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便捷的禁忌症见证和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同时，天津市各医院对本院60岁以上就诊及住院患者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排查工作，加强对老人和家庭成员的宣传和沟通。 广州市白云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通报，昨天凌晨，广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发布广州市个别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调整的通告，白云区君和街文星酒店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经疾控专家研究评估，区防控指挥部同意白云区设文星酒店本土疫情管控场所全部解封，解封后继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截至目前，白云区全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浙江省绍兴市昨天召开第1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截至昨天下午6点，浙江绍兴市累计发现确诊病例264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上虞区累计发现确诊病例26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越城区累计发现确诊病例3例。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消息，启动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自即日起，全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待省内无中高风险地区后，再按照有关规定恢复跨省旅游经营活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市昌平区人代会提出，未来五年，昌平区将加快建设城乡治理协调发展先行区的目标。这既是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予昌平区的功能定位，也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昌平区的重要任务。昌平区将这个目标细化成了一个个小目标加以落实。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近年来，昌平区聚焦区域功能定位，编制实施昌平分区规划，城乡建设用地累计净减量8平方公里，实现了由增量扩张向减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局长王义兵说， 以昌平区自然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严守人口总量的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将疏解非首都功能与人口调控紧密挂钩，制定减量和拆除腾退的计划，确保到2035年，全区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4万人左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63.35 平方公里以内。 蔡奇书记先后15次到昌平回天地区调研检查，昌平区也持续发力，一批道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成投用，使得回天地区由以往的睡城正在变为充满活力的美好幸福新家园。区发改委副主任、区回天专班副班长薛岩介绍，2022年回天地区还将竣工投用一批硬件设施，软件方面也会同步提高。 2022年回天地区黄平西侧路要建成投用，就是咱们的林翠路北沿京藏高速的新庄桥跨北青路的辅路匝道桥要建成通车，赤脚铁路的东北环线和黄土店交通枢纽要实现开工。教育方面呢，和谐家园东侧的规划小学等一校五园要建成投用，人大附中学校二期、清华附小学校二期都将继续加快建设。今年12月15号呢，回天地区的城市会客厅建成投用了，请社区居民、居委会以及回天地区的大单位、大企业到回天地区建言献策。回天地区城市大脑包括交通的、高空抛物的、垃圾分类的九个应用场景已经上线，同时呢，继续孵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 对于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的昌平来讲，发展旅游是乡村地区发展经济、转变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的最佳途径。 北京朝阳区商务局、CBD 管委会、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等机构昨天在2022年朝阳区两会上公布了一系列将在未来推进的项目和措施。 这些举措将助力两区建设，为辖区内百姓和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环境和更便捷的服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北京市两区建设启动以来，朝阳区已共计落地了137个重点产业项目，形成了10项改革创新案例。截止到今年10月，全区新设企业超过 4.6 万户，居全市首位。具有代表性的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在此期间注册企业同比增长近三倍。服务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渊明表示，金盏服务区下一步将打造新型样态的国际化商圈， 依托于我们的3号线、12号线、24线的连通，形成我们的这个预办登机底化的模式。未来呢，将在这里实现我们免税消费、预办登机、办公场景、文化娱乐、购物、住宿一体化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模式。 随着两区建设工作的推进，朝阳区在招商引资和服务国际人才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持续进行环境优化，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朝阳区商务局自贸区建设科科长盛季告诉记者，朝阳区在国际医疗、国际教育和金融政策方面都有相关项目在推进中。 我们启动了24万平米的具有数字化、现代化的这种北京嘉惠医院的建设，在和睦家还有五洲妇儿等国际医院已经和40余家的国际商业保险实现了实时的结算，这样为国际人才在我区的就医提供了一些很丰富的方式和便利性。在国际教育方面呢，我们也是新设立了11所具有外事窗口的这个学校。金融方面主要是落地了一些自贸区内的首创那种银行还有保险的机构。 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主承载区的过程中，朝阳区鼓励室内免税店、跨境电商、网购保税等业态的发展，持续提升核心购物商圈的品质。怡迪港二期土方工程作业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郎园中央站台二期也将于年底前封顶，同步开展招商活动。朝阳区商务局四级调研员王炳慧告诉记者， 从事了商圈的这个数量和这个商圈的活跃度啊，在全市呢也居于首位。今年前三季度，咱们朝阳区啊引进的这个首店达到了364家，占到了全市的52%以上。 北京市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海淀区政府召开。前三季度，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146.8亿元，同比增长12.9%，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9500亿元，增速在10%以上，两年平均增速为8.7%，经济运行已经超过了疫情影响前的水平。2022年，海淀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跨进万亿俱乐部。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022年，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将建成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并同步加快推进创客小镇二期、北京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海淀区北部办政策研究部部长刘颂介绍说， 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计划是明年的二季度建成，项目位于翠湖科学园东北角，建筑面积是16.16万平方米，将围绕生物育种、农业人工智能等现代农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正在加快推进的那个创客小镇二期，位于翠湖科技园的东南角，总建筑规模是19.44万平方米，打造涵盖居住、工作、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空间，2024年建成。 北区还将力争建成华润万象汇项目，同步加快推进大悦城商业项目建设。 华润万象汇项目呢，是在科山北区的一个700万镇，它里面商业楼的面积地上地下一共是7.3万平米，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完工，计划实现永丰 F1 地块包括那个杨家庄安置房等约50万平米的住宅空间的开工建设，力争建成西山锦绣府、翡翠云图等约98万平米的一个住宅空间。 海淀区还将在明年重点推进一地两厂三合的建设，实现绿脉、水脉、文脉、人脉等的深度融合，六大水网循环体系全面形成。海淀区水务局副局长宋强介绍说， 完成西域河湿地的前期手续办理，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建设稻香湖再生水厂二期和温泉供水厂，这是两厂，实施万泉河、清河、小月河生态治理工程，这是三河。2022年我们计划实施上庄、永丰、圆明园循环水网系统，明年实施完成之后呢，海淀区的六大循环水网系统将全面建成，河湖的这个常年有水。 首钢滑雪大跳台交付使用并启动造雪工作，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东澳支线实现空载试运行，成功举办2021中国科幻大会。 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三年以来，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前往首钢园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这个就是可以触碰，然后它这个墙面就会有一些烟花的一个释放。 灵动的扶摇在脚边游走，星辰大海触手可及。在三高炉东侧的廖仓沉浸式数字艺术馆内，一场由国内知名学术机构文化 IP 艺术家们鼎力合作，配备300台高清投影机和动捕设备设施的光影盛宴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本月底就将对外开放。项目负责人安心怡介绍说， 我们一层这整个内容讲的是上古神话，我们要传导一些中国上古时期我们的这种古人先人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奋斗精神、革新精神、创新精神。所以我们期待的是利用我们廖仓这个场景能够传导更多的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我们选择首钢这个地方呢，它这种老的旧工业遗址的一个复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 百米之外的首钢一号高炉经过2年的改建施工，明年将以华北地区最大的虚拟现实体验乐园的新身份全新亮相。今年是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三年来新首钢地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600亿元，园区入驻企业超100家，体育家、科技家以及科幻产业集聚，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落地。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丁平华说， 整个金安桥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吧，一共有9个单体，建筑规模是7.7万平方米，今年年底全部可以竣工验收。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园区已经落位了大概超过20家的科幻企业，明年开始进入全面这个运营服务的一个阶段。 2021年底，北京的京港地铁将迎来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共计3条新地铁线段的开通，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将超145公里。开通后将为沿线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选择。 昨天上午，冬季夏季都能进行大型训练的空中速滑馆在天津济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落成，将为北京冬奥会国家短道速滑队提供训练场地。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天津济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原本是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改造为冰上运动项目场馆后，可提供冰球、冰壶、短道、轮滑冰球、花样滑冰等项目的备战训练和比赛。去年底1期工程竣工，可提供4块标准冰球场、4条标准冰壶赛道以及守门员训练场地等。这次落成的2期项目是一座2层结构的大道速滑馆，冰面位于2层，冬季夏季都可进行大型训练，将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家队备战提供训练场地及保障。各场馆正式投入使用后，在满足专业冰雪运动员训练需求的同时，还将逐步为京津冀地区居民提供体育健身场所。 在这里呢，能训练啊，能住宿，能保证运动员啊能够有体能训练啊康复保障。在专业队空闲的时间里头，对京津冀3地的群众服务于他们的运动休闲，特别是呢，对于那些冰雪爱好者啊，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啊高标准的啊这种运动训练休闲的条件。 记者从昨天下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气象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河北将统筹推进地空天一体化观测站网布局，构建现代化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河北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新蒲介绍，十四五期间，河北气象部门以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构建普惠精细的现代气象服务体系和智慧精准的现代气象业务体系， 面向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打好气象加赋能行动攻坚战，发展数字智能无缝隙、全覆盖的精准预报业务，打造以气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以智慧精细为特征，以大数据云平台为载体的气象服务体系。 同时，河北省气象部门将助力办好河北3件大事， 构建开放协同的现代气象创新体系和支撑体系。 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高质量推进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积极开展精准智慧气象服务，组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制，建设高水平气象人才队伍，提高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另外，河北省气象局观测和网络处处长赵建明介绍，十四五期间，河北将以立体精密为特征，优化观测站网布局，发展先进技术装备，构建现代化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 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昨天下午举行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超过10000个，实施新一轮促进就业政策，开展西单商圈、天安门外大街品质提升建设，新建和规范提升2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等。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发布会上，西城区教委主任王攀表示，明年西城区大力推进学位的保障工作， 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呢10000余个，针对幼儿数量变化，统筹存量，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的普惠率。 同时，西城区继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大力推进校内减负提质增效，努力破解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问题。 首先啊，要切实保证孩子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的活动质量。其次，丰富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科学使用学生健康测试结果，并将这个测试的结果要纳入到学校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 发布会上，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欧磊发布了新一轮促进就业政策，28条措施体现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增加了就业与救助平衡措施，给予低保人员每月2000元最长5年的就业奖励，鼓励高校毕业生及青年失业人员积极参加就业见习，给予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贴，增加就业实践。 就业新政还增加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激励的举措，经认定的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实训基地给予10万元一次性补贴，企业每培养一名高技能人才，分别按照2000元到30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发布会上，西城区商务局局长袁立表示，明年西城区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突出抓好消费提升工作， 开展西单商圈品质提升建设，推动西单新一代、西单商场、图书大厦改造升级，持续完善地外大街业态调整，实现地摆商场亮相经营，精准滋补生活性服务业网点，新建和规范提升2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借助服贸会展示新亮点，抓住新机遇，提升影响力，成为很多企业的共同认知。在昨天举行的2021年服贸会首场会后集体采访活动中，4家金融机构讲述了服贸会给企业带来的新收获。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本月10号，北京银行和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签署3方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综合金融服务、挂牌与上市培育、企业信贷融资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北京银行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谢强华介绍说，今年服贸会给北京银行带来2大收获， 持续的加大我们的科技金融创新，深化了与新三板和北交所的战略合作，这是第1大收获。第2大收获呢，我们借助服务贸易平台之一，扩大了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连续与北京的中关村论坛和金融街论坛这3大平台都建立了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 而中国银行在今年服贸会上把重头放在数字人民币的推介上，其中国家会议中心中行展区展出了业内首台可兑换数字人民币的外币兑换机，观展者可以持护照或身份证自助将外币现金兑换成数字人民币。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资深产品经理周辉介绍说， 参加服贸会的当场开户的每天都有好几百客户，而且数字人民币也是我们在冬奥会推出来的外币兑换机的这个服务多方首次是展出。我们这次在冬奥会上会在红线内各个展区把数字人民币这个展示创举，然后方便外国人体验出中国在数字人民币方面的一些发展，特别数字经济的发展。 作为服贸会指定保险服务商，中国太保今年为服贸会提供了超过1600亿元总保额。中国太保产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向军介绍说，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公司业务也有新亮点。 比如说我们在双碳经济上推行一些绿色保障、绿色保险，另外我们在助力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做了大量的功课，我们为中国的600多个项目、150000人提供了近1万亿元的风险保障。 记者昨天从北京顺义区两会上了解到，2022年顺义区将深入推进三明工程，制定十百千教育人才引育计划实施办法，引进更多名校、名师和名校长，实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建成完工，推动向阳小学等项目投用，新增学前学位1080个，中小学学位2400个。 在受疫情影响，航线邮路减少的背景下，今年以来，天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邮件83.17万件，其中监管进境交换站邮件21.67万件，实现同比增长18.12%。 天津海关副关长钟海成介绍，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重点工程，是承接北京货运功能疏解、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重要载体之一。自今年4月，天津海关所属邮局海关入驻位于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的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以来，天津海关立足海关职能作用，不断优化监管机制，在全力筑牢邮递渠道安全屏障的基础上，为各类进出口邮件提供更加便捷的通关服务。 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十四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新闻发布会，通报“十三五”期间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以及“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目标。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数据显示，“十三五”末，我省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5件，全省有效注册商标量超过80万件。2019年，石家庄市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我省形成梯次推进、互促共进的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体系。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孙茂增： 获批一个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两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城市，13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县市，一个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两个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而“十四五”时期，我省知识产权发展目标将达到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8.5件，50%以上的社区市、雄安新区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等。按照河北省“十四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我省将推进实施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提升工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工程等5项知识产权重点工程。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贾向东： 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重点工作包括推进河北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各市、雄安新区建设区域或行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打造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引导全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全方位强化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程重点工作包括推进设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河北分中心建设，推动专家服务企业海外维权援助，实施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计划项目。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 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呀好的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继续在全球多地快速蔓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警告，这一毒株将在明年1月中旬成为欧洲主要流行毒株。为应对奥密克戎毒株来袭，欧洲多国开始为5岁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包括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和克罗地亚。 欧洲5岁到11岁儿童近期感染率高，欧洲药品管理局11月下旬批准为这一年龄层的儿童接种低剂量的辉瑞疫苗。据法新社报道，尽管儿童感染者中重症和死亡病例罕见，但他们可能把病毒传染给重症和死亡风险较高的人群，比如老年人。 世界卫生组织16号通报，过去7天，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18万多例，其中美国最多，超过82万例。新冠感染人数持续增加，奥密克戎毒株强势来袭。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持续的疫情恐将连续第二年扰乱美国人的年终节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沃伦斯基说，至少36个州已报告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 白宫官员14号说，总统拜登和夫人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将压缩外国使节招待会等庆祝活动规模，尽可能避免人员聚集。此外，疫情汹涌，一些商户选择暂时停业或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苹果公司15号宣布，由于染疫和成为密切接触者的员工越来越多，公司在迈阿密和加拿大渥太华等地的专卖店将暂时关闭。 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16号通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42例，这一数字刷新疫情爆发以来新州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依据新南威尔士大学模型，到明年一月底，单日新增确诊恐达到2.5万例。 另外，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16号通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622例，为这个州10月29号以来最高单日新增数。澳大利亚人口大约2600万，其中超过半数居住在新州和维州。这两个州15号放开了多数防疫限制措施。一些卫生专家呼吁澳大利亚收紧防疫，以阻止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播。不过，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16号呼吁各州领导人不要惊慌，不要反应过度。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6号通报，韩国现存新冠危重症病例989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过去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622例。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5点，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的新冠重症监护室床位使用率已达到 87%。 随着年关将至，韩国防疫部门担忧人员流动和室内密集接触增多可能导致疫情形势进一步恶化。韩国疾病管理厅厅长郑银静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若形势恶化，本月内单日确诊病例数可能达到1万例，明年1月最多可能升至2万例。 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韩国人因缺少运动等原因越来越胖。韩国疾病管理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去年男性和女性肥胖率均创新高，其中男性尤其严重，近半数肥胖。 疾病管理厅厅长郑莹静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共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民众体育运动减少，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率高攀不升。按照韩国先驱报说法，疫情期间许多韩国人不得不居家办公，无法利用通勤时间运动。 同时，许多健身房为遵守防疫规定而关门，也影响了民众健身。 昨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50天。当地时间14号，南非体育联合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就支持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布官方声明。声明指出，针对近期国际社会上不派官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声音，南非体育联合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完全支持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声明中所秉持的立场：奥运会和运动员参赛应当超越政治。 南非体育联合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亨德里克说，南非奥委会的核心关切仍然是派遣队伍参加奥运赛事，他们当前正致力于相关资格赛，确保南非的运动员能参加北京冬奥会。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昨天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伊犁举行。多年来参与活力冬奥学院的冰雪爱好者代表、伊犁集团员工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表达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美好祝愿。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昨天，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之际，北京冬奥火种亮相伊犁集团。本次冬奥火种展示活动让更多民众近距离领略取自希腊奥林匹亚的冬奥会火种和以西汉长信宫灯为灵感创意来源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风采。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表示，冬奥火种走进企业平台，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冬奥、参与冬奥。他说， 想通过走进企业，能够让更多的员工及企业所能覆盖到影响面的各个方面消费者参与，能够直接的、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北京冬奥会的火炬火种，也进而传播我们的奥林匹克精神，宣传北京冬奥会。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伊犁集团已经连续携手中国奥运事业17年，是中国最长久的奥运合作企业之一。2017年，伊犁携手北京冬奥组委创办活力冬奥学院，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主动担当普及冬奥职责，让更多人接触冰雪、感受冰雪，进而爱上冰雪。本次冬奥火种展示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主办，伊犁集团承办，通过让与会嘉宾近距离感受取自希腊奥林匹亚的冬奥火种风采，推动冬奥热度持续升温。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考虑到赛后的可持续性，利用永久性建筑的餐厅为所有的竞赛场馆供餐，让所有工作人员能够在寒冷的天气中吃上热汤热饭，通过一系列措施环保高效地完成餐饮保障工作。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古杨树场馆群餐饮经理薛景波介绍， 这个在永久建筑里面的餐厅呢就这一个，因为呢我们的厨房也是这一个，将为赛后利用可持续发展是结合到一块利用的。它保障的人群呢是闭环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就餐规模是360个餐位，如果按照半个小时一循环，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能保障将近1400个人。 赛事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竞赛时间往往也会出现变动。为了能让所有来就餐的工作人员都能吃上热乎饭，餐饮服务保障工作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薛景波说道， 我们会根据竞赛日程的变更情况随时调整我们的供餐时间。我们正常的供餐时间呢会按2个小时保障，但是如果竞赛日程拉长或者变动的话，比如说午餐正常供餐点是11点半到1点半，但是竞赛日程改变以后呢，我们比如会提前到11点，然后呢会推迟到2点，保证到暖心暖胃。 除了作为闭环外的工作人员的用餐餐厅，这里还会为竞赛场馆和闭环内的工作人员提供送餐服务。通过中央厨房先切加工、竞菜入场、专人引导、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使用可降解餐具等措施，450多人在2个小时内就餐，仅产生30千克左右的厨余垃圾，实现了餐饮服务保障工作的绿色可持续。 昨天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之际，2021年全国高校冰壶联赛在天津济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举行。为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为青少年搭建交流、展示和学习的平台， 首届全国高校冰壶联赛于12月15号到17号举办，来自全国的16支高校冰壶队伍将在男团、女团、混双三个比赛项目中展开争夺。 北京时间昨晚，羽毛球世锦赛在西班牙维尔瓦展开第三轮争夺。在女子单打角逐中，中国队三名选手何冰娇、张艺曼、韩月均战胜劲敌，挺进八强。此外，在一场女双的角逐中，头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击败15号种子加拿大组合，强势挺进八强。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组次轮中以1-2被积分榜领头羊山东泰山队击败，与对手的积分差距被拉大到12分，夺冠希望渺茫。 赛前，国安队在积分榜上列第五位，但距离山东队仍有9分差距。这次比赛，国安队后防线遭遇主力伤停，于大宝和李磊分别因受伤和累积黄牌缺席本场京鲁大战。 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次轮比赛16号开打，卫冕冠军天津女排延续强势表现，直落三局横扫福建女排，本赛季一场不败，豪取八连胜。而广东女排遭遇滑铁卢，以1-3输给河南队。 当天另一场比赛中，山东女排以3-1战胜北京女排，后者本赛季难求一胜。今天女排超级联赛将进行第二阶段次轮的三场比赛，上海、江苏、辽宁女排将分别迎战云南、四川、河北女排。 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昨天迎来第16轮的四场较量，焦点战中，浙江女篮92-89力克江苏女篮，送给对手两连败，山东女篮90-63轻取河北女篮，收获四连胜。其他比赛中，东莞女篮84-66战胜陕西女篮，辽宁队79-54击败了福建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昨天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公众可以通过1000多件档案文献资料了解奥运知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这张照片，1980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入场时的画面。 一进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冬奥会的一些珍贵影像，通过图文还可以了解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至今的发展历程和奥运相关知识，比如冬奥会会徽、海报、吉祥物的设计就很有讲究。展览讲解员介绍， 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开始，就有了海报和会徽，这些设计融合了本土的特色和奥林匹克运动。那么从1976年开始，因斯布鲁克冬奥会首次加入了冬奥吉祥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雪人的造型，它头顶上戴的是当地特色的帽子。 通过一张张照片，观众还能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赛场上拼搏的瞬间。讲解员说，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中国名将叶乔波夺得了500米和1000米速滑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奖牌零的突破。2002年在盐湖城冬奥会上，杨洋获得了女子速滑500米和1000米的冠军，这也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金牌零的突破了。 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分为夏奥和冬奥两部分，共展出1000多件档案和文献资料。展览以时间为轴，展示了100多年来32届夏季奥运会和23届冬季奥运会的精彩瞬间，并展现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之际，世界公园北奥探梦冰雪嘉年华昨天举行媒体开放日。记者了解到，从本周末起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到22项冰雪游乐项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你们有会滑雪的小朋友吗？会滑过雪的小朋友吗？ 我也滑过。 那你们滑 在世界公园东门广场的冬奥文化展示区，工作人员正在和孩子们介绍冬奥相关知识。广场上覆盖着皑皑白雪，世界公园近百处微缩景观正在化身冰雪的童话世界。冰雪嘉年华主办方之一北奥集团副总经理张洪峰介绍说， 北奥集团呢，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赞助商，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音频、视频、场馆娱乐、场馆的专业技术团队，我们有颁奖舞台的搭建、颁奖舞台演出。筹办过程中啊，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工作成果，要把这些成果呢逐步的转换，让我们的市民呢有机会参与到三亿人参与冰雪这个号召中来。 冰雪嘉年华活动期间将推出四大板块内容，园区内设有多处奥运特许主题打卡点，加入了冰球、冰壶、滑冰等冬奥运动项目的现场体验环节。除此之外，还有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雪地卡丁车、儿童雪地摩托、雪乐园、萌宠互动等22项冰雪游乐项目。世界公园的花车巡游活动也将装点为冰雪主题，加上冰雪之约舞台秀，为观众带来别开生面的冰雪主题表演。 相约北京，燃情冬奥。2021年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启动。启动仪式邀请了中国花样滑冰优秀运动员童介和北京大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陈宝全教授进行主题分享，展示了两岸大学生 Vlog 及摄影比赛的优秀作品集。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包含启动仪式、征文摄影、冬奥主题交流营和冰雪项目表演及体验等。 为奥运喝彩，一花一世界，青年画家吴双绘画作品巡展暨青年雕塑家作品邀请展近日在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亮相。此次展览展出青年画家吴双近年来精心创作的50幅绘画作品，以及12位青年雕塑家的20余件雕塑作品。 80后画家吴双现为李可染画院青年画院特聘画家，展览中展出的《唱歌的鸟》《水之花恋》等蓝调系列作品，展现出画家对传统纸笔墨色水的现代转化的深入思考。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 无声的呐喊科勒绘之作品展近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陈列馆亮相，展出了46件铜版画、木刻版画、石版画以及丰富的相关文献，全面呈现科勒绘之波澜壮阔的一生。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交通服务时间是2022年1月21号到3月16号期间。目前冬奥赛事交通各项筹办工作扎实有序推进，筹措各类车辆4090辆，其中小客车全部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对本市奥运路网的设置规划，在满足竞赛要求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位于朝阳区的冬奥村南场站，服务保障冬奥会的北京 EU7 纯电动车已准备就绪。这批车辆经验收测试成功后，将投入冬奥会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的服务保障工作。北汽集团 EU7 纯电动车项目负责人四海介绍， 本次北汽提供了330辆的 EU7 的纯电动车，主要用于赛事工作人员、运动员、裁判员从驻地到赛场之间的一些接驳。针对冬奥会的使用场景需求，北汽集中最强的研发团队和保障团队，从车辆安全性、行驶的稳定性、座舱舒适性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提升和强化。在这次车辆交付完成之后呢，后续还要进行行驶稳定性啊、冬季低温适应性以及充电的便利性等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测试，以确保冬奥会期间的服务运营工作。 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赛区内交通服务将实现清洁能源车辆保障。这次冬奥会也成为全球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氢燃料客车的体育赛事。北汽集团的432辆氢燃料大巴车将服务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北汽福田欧辉客车研发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继红说， 氢燃料客车在极寒条件下比纯电动更有优势的就是它的续航里程更长一点，